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七十七集，舔食者。 救命啊！ 在穿过大半个商场之后，他们终于看到在喊救命的人。对方足有十几个人，却以妇女儿童为主。他们用衣架和柜子堆成了一个圈，将自己围起来，各自手里抓着一些不能称之为武器的晾衣杆或者灭火瓶，满脸惊慌。被堵在外面的丧尸越来越多，正对着能看不能吃的猎物发出不甘的咆哮。李应他们的到来让丧尸有了新的目标，比起被障碍物挡住的猎物，李应他们显然更加唾手可得。丧尸纷纷掉头朝他们扑过来。刘清波箭不离身，见状一跃而起，手中长剑出鞘，一剑削向丧尸的脖子，带起了一个脑袋飞得老高，弹到天花板又落在地上，咕噜噜噜滚了老远。他气势如虹，一口气又斩了数个，这效率倒比伏火燃烧丧尸的李应高多了。巴桑倒是跟冬至配合默契，冬至一张明光符贴上去，先控制住丧尸的行动，巴桑则出手扭断丧尸脖子。毫不意外，顾美人的笛子对丧尸丝毫不起作用，迟半下倒可以用降头术控制丧尸，只是那样起效很慢，不一会儿他自己就累得气喘吁吁。还有一个陈寻，横面功夫很不错，一人对付一个丧尸绰绰有余，只是双拳难敌四掌，被围攻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，幸好有柳四帮他解围。柳四用的是鞭子，冬至错眼一瞧，对方的鞭子卷向丧尸的脖子，再用力一卷，一鞭子就抽断丧尸的颈骨，与东北分局的老郑有的一拼。那群老弱妇孺看见救星，全都大喜过望，见他们将这一波丧尸都放倒，更是满脸激动，大声叫喊起来。 快来这边，快救救弟弟。 冬至他们解决了最后一个丧尸，纷纷退避到被这些妇孺筑起来的安全缓冲地带。这块地方是由一个珠宝品牌的专柜改造而成，容纳十几个人还成，再加上李应他们二十几号人一起，就显得有些拥挤了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一名穿着某奢侈品牌制服的柜员回答了他的问题。 我也不知道，今晚是我当值，我提前半个小时过来了，跟我交班的同事刚走没多久，我就又看见他跑回来，身后还跟着好几个僵尸。那叫丧尸，僵尸跟丧尸不一样。我看见我同事被那些丧尸扑倒咬死，整个商场就全乱了，我当时吓坏了，就躲在试衣间里，很久之后才出来，然后就碰上他们了。 外面也有丧尸，我们原来是在外面的，后来为了躲避丧尸就跑进来，然后就再也没法出去了，直到你们来。 其他人跟他们的遭遇也大同小异，谁也说不清丧尸最初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 就算丧尸一瞬间迅速蔓延，将警察放倒了，不至于连军队也全军覆没了吧？如果这只是一场训练，那眼前这些真实的人和事又要怎么解释？ 冬至与巴桑相视一眼，同时想到了这个问题，都觉得很古怪。他们并没有因为发现这个疑点而庆幸，反倒不约而同地提高了戒备。就算真的是训练或演习，那也只能说明这次的实践等级很高，说不定随时随地还会丢掉性命的那种。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向永年，他们要的是顺顺利利通过培训期。 还不止这些，我刚才在外面看见有那种浑身红彤彤的，会趴在墙上飞檐走壁的那种，然后爪子一戳，就把我旁边一个人的脑袋给戳穿了。 舔食者，那是舔食者。 什么是舔食者？ 就是那部电影里，美国电影 有一个系列的美国电影叫《生化危机》，是根据游戏改编的，里面就有提到舔食者，他比丧尸的行动力和攻击力更强，很难对付。 女孩拼命点头，刚说完话，天花板砰地塌下来一块，吓了众人一大跳。大家循声望去，却什么也没有。李应见同伴个个脸色都不太好，就说：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，再制定下一步的计划。 众人都没有异议，大家席地而坐，也没有太讲究。外面隐约可以看见丧尸路过的身影，旁边的妇孺吓得不轻，李应索性让他们待在里面，自己一行人则守在外围。沉默寡言的陈寻忽然开口： 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是一次突发训练，那么我们最终需要达成的任务是什么？ 会不会是让我们保护他们？ 刘清波不赞同他的说法， 说不定是希望我们回特管局，但刚才我们却走了相反的方向。 说话间，不远处天花板又塌下了一块，这次谁也不会认为是大厦本身的问题了，因为下一刻，一只黑漆漆分不清面目的生物从天花板破开的洞口窜出来，直接从他们身后窜向人群中间。女孩尖叫声响起，她的肩膀被咬住，整个人随之被叼起来。怪兽动作迅猛之极，李应等人只来得及拉住她的脚踝。柳四一边卷向怪物，后者脖子一甩，将女孩甩向他。柳四只得接住女孩，没法再出手。而怪物则旋即扑向了下一个目标。又一只怪物从天花板掠下，扑向吓得往外逃的中年妇女。那里正是李应等人来不及施救的盲区，怪物的利爪直接刺向女人的头顶，扑哧一声，利爪抽出，伴随着红白相间的液体，女人缓缓倒下。怪物舔了一下爪子上的血迹，脆弱的联盟瞬间土崩瓦解，众人尖叫着死命躲向李应他们身后。冬至发现这些怪物比起刚才的丧尸战斗力高了不止一个等级，虽然他们的模样跟电影里的舔食者并不一样，但他们似乎比普通丧尸拥有更高的智慧，专门向普通人屠戮，又特意伤而不杀，引起普通人的恐慌，从而扰乱冬至他们的判断。他捏着符文掷向朝自己扑来的怪物，符纸在半空燃烧，化为火箭射向怪物眉心，但对方反应更快，堪堪侧身避开，一爪子挠过来。幸好冬至早有防备，手中又一张明光符丢出，符文与怪物相接触，火团砰地冒起，很快燃烧起来。怪物吃痛咆哮一声，翻身后退，又朝别人扑去。刘清波仗着一把利剑在手，所向披靡，根本不将这几只怪物放在眼里，但凡靠近者全都一剑扫去。那三只怪物似乎也很清楚他的杀伤力，渐渐都不敢再靠近他，转而盯上别的目标。巴桑招来的秃鹰与怪物搏斗，但怪物的行动比秃鹰还要敏捷，秃鹰没几下就成了怪物的爪下亡魂。陈寻赤手空拳更是险象环生，几次被怪物的利爪划过身体，衣服破损，伤痕累累。池半夏和顾美人被护在中间，顾美人不停尝试各种各样的笛声来控制怪物，终于发现其中一种调子能够令怪物的行动稍微缓上那么一两秒，但这一两秒也已经足够理应他们迅速做出反击。池半夏的降头术不起作用，他只能作为大家的眼睛提醒他们怪物偷袭的方向。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下，两只怪物被当场杀死，一只负伤逃跑不知去向。所有人精疲力尽，瘫坐在地上，再也别想动弹片刻。外面响起一声尖利的呼啸，随即又有烟火燃起的动静。刚才这场大战池半夏消耗的力气最少，还有余力竖起耳朵侧耳倾听。 会不会是张松他们发来的讯号让我们去汇合？ 大家现在有什么想法？ 话音方落，陈勋的喉咙里发出咯咯声，像是骨头被一节节拉开。刘清波呼啦一声站起来，渐渐对着陈勋： 他刚才被怪物抓伤了，是不是会传染？ 众人下意识地退开陈勋的周身，只见陈勋面色清白，眼球上翻，双手不停地抓着全身的伤口，原本在流血的伤口被抓得更加狰狞， 他却还不肯停手。顾美人忍不住道： 别抓了陈寻。 小池，你看看他还有没有救。 柳四急声道。池半夏从兜里掏出不知什么东西撒向陈寻，但后者的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，伤口越来越大，陈寻的呼吸也开始急促，开始四处翻滚。那些普通人吓坏了，纷纷躲到一旁。冬至想上前查看，却被巴桑紧紧地拽住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